哇，感谢赞美主。亚大刚才也讲了，我们坚守我们祷告城墙的站岗。大家还有没有去 count 一下？今天是我们祷告城墙第几天呢？今天是第四十一天了。我们前面二十一天，然后的那个启动期啊，养成习惯三个星期啊，我们很多丰收家人弟兄姊妹啊，都养成习惯了啊，感谢赞美主。然后从7月2号开始，6月11号到7月1号前21天嘛啊，7月2号开始，然后我们到8月10号，那就是我们进到40天的在神的同在中看。看耶稣的荣美，瞻仰主耶稣的荣美，瞻仰我们良人耶稣，我们新郎耶稣的荣美啊！那这四十天，我们已经过了几天了？过了20天了，所以已经 half 一半已经过去了。哇，好像时间怎么这么快呀？这么快，所以从昨天开始，我在 WeChat 上面也写了嘛，从昨天开始，实际上又进到另外一个这四十天当中最后的21天呐、是不是？这21天，神要让我们在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让我们进到一个属灵的加速期里面呐、你知道什么叫加速吗？有没有踩过汽车的油门？有啊、油门一般在右边嘛，不要踩错，踩到刹车在左边啊。我们现在在踩油门啊，在好像踩汽车的油门加速，就是说这一个加速器，我们不只是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那耶稣基督的荣光照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这一个人的、我们的生命要在神的荣光当中开始有转化。我们在神的爱当中被一次接力起来的时候，就像雅各里面的心腹向耶稣所呼喊的说：“啊，良人啦，来吸引我啦！”我们现在在城墙上面已经被耶稣基督所吸引了。那接下来他怎么说？我们就要快跑来跟随你了。不只是我要跟随你，我们一起要跟随的。在祷告城墙上面，每一个祷告城墙的勇士，我们这一个团体啊，这是一个神的心腹，我们一起来快跑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 每天平时的鼓励啊，我们祷告成讲班长，你的班长知道是谁吗？有没有啊、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你的班长给他嗨发一下，班长，谢谢你每天 来提醒我，鼓励我啊、那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鼓励，一起来快跑跟随耶稣基督。我相信在这个最后，从昨天开始的21天，这后面的21天，神要让我们进到一个加速期。那这一个加速期不只是一个加速期，而且是一个加速又加速的时期。这个等一下我要留到等一下来讲啊。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快跑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现在要请我们的工人啊，上个星期我有讲到他一点的见证啊，但是我要请他亲自来跟我们弟兄姊妹来讲，不只是在祷告城墙他经历神啊，他在今年在与神的亲密关系，在过内在生活当中，从神那里领受的祝福，从神那里领受的带领，神怎么在他的生命当中做工的。来，好，一个掌声。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个见证，这是我信主5年来第一次的怎么样来顺服信靠我们的主。 是这样，因为我的腿有一个囊肿，所以我在一年多以来，我不可以跑啊、跳啊，或者站得太久，因为如果一站得太久，我的腿就会很沉，就会肿胀，就要休息。而就在两个多月以前，就是因为工作中站得久了一点，然后我的腿病又复发了，然后我休息了有三个星期。而就在这三个星期当中，我们的喜乐小组师母带我们的内在生活，正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顺服信靠主。然后我就开始操练，我就跟主祷告说，我的主啊，你知道我的腿的问题，也愿你赐给我一个我的腿能够适合的工作。而就在祷告不久，然后第一份工作是我以前的大哥打来的，他需要我去帮忙他那边的工作，可是因为他那边的工作会比较累，我觉得我的这个腿根本就不适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腿还没有好，我说对不起，工作不了。然后我就在等，接下来又有第二份、第三份的工作。然后这两个工作呢，我都是认真的去做、去面对，可是这两份工作没有得到。而又过了两个星期，我的这个同事又打来电话，他说你的腿怎么样了？可是我还是不想做，可是我想婉言的谢绝吧。然后本来我也是想，我说我的有工作，我需要休息星期三，因为我要去小组。然后星期天的时候，我想去教会敬拜完，我才能够去。我说的，对于你来讲，你那边周末真的是非常忙，根本就不可以。所以说我以为这就拒绝了吧。然后之后我就突然间在想，我说这是不是就是主给我的工作呢？然后我就马上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个工作真的是你要给我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再打来电话吧。然后就在转天的晚上，我的这个同事又再打来，他说的，你所有的条件我们都答应了，你来上班吧。OK， 我就想那就是主给我的工作，我就去做吧。可是当我上班的第一天，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惊吓，因为我的新同事告诉我，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除了做工以外，其余的时间没有坐着的时间全部都要站着，而且要站11个小时。我当时就在想，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的腿真的不可以站，而且现在这份工作是我以前任何的工作都要累，而且站的都是最久的。当时我当天我就在想，我想真的想辞职，就是真的想不做了，因为我觉得我的腿根本就撑不住。可是我又一想，既然是神给我的工作，那我就祷告，我说主，如果这个工作是你给我的，那你就让我这个腿不犯病，你就让我能够胜任这份工作。我说我不怕累，只要我的腿没有问题，我就要去好好的工作。哎，这样祷告完之后，这一天下来，也没有感觉到我的腿有什么不舒服，就是一些疲劳而已。可是我心里在想，我这个腿最多能撑3天，3天以后就应该不行了。可是呢，我还是要坚持。3-4天以后也没有太多的感觉，然后我又继续坚持。1个星期以后，我发现我的腿没有任何的疼痛的症状，反而比以前轻松了很多。而我以前那个腰也是因为很久很久也不敢运动，所以腰部也有很多的不舒服。而随着这个工作，而我的腰的疼痛这个症状也减轻了很多。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现在已经工作了2个月，而这2个月当中，真的我的腿越来越轻松，而且我和我的这个同事和我的这个团队，我们相处的也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好。而就在我们祷告城墙上，我是站在最后一班岗，而我的同事们都非常的配合我，到了这个时间他们都不会跟我讲话， 然后让我能够安静地站好我这班岗。所以经过这次的信靠，我真的让我明白，当我觉得我自己不能的时候，我就信靠主，我就呼求主，主就看顾保守着我。而我也想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是，希望你们也能够勇敢地迈出这一步，来真正的经历神，放下自己的思想意念，你就交给神，神一定会让你经历在你身上的这个奇迹。而我们天然人真的是不要想我们天然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当你去信靠神的时候，神一定会负你这个责任，一定会带领着你得胜的。而这次分享我和这个见证真的给了我人生很大的信心，我真的也希望我的人生的以后在生活中还有我的工作中，我真的要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来信靠我们的主，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这么好的主其实一直他就想要做我们的主，带领着我们的人生，带领着我们走每一步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们勇敢地去信靠我们的主，主一定会完全负责到底，在我们进入那最美最美最辽阔的地方。感谢主，这就是我的见证，感恩。 哇，啊，谢谢公颖，哇，真的是非常美的见证。当他学习在那里依靠良人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就他有这样一个心智，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荣美的耶稣，他的头是至金的 purest gold， 是至金的，就代表他的领导的能力是至高无上的，是没有任何的东西事物人物可以来相比的，在他里面是绝对的安全。就像公义所讲的，只要我们愿意怎么样跨出第一步，当我们愿意听到神的话语，当我们愿意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敞开我们心的时候，不管在我们生命的哪一个阶段，不管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我们的体力是怎么样，神说当我们愿意领受的时候，神要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个烙印，就是一个 mark， 就是箴言22章里面我们所读到的，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当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当我们愿意将神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里的时候，神那圣灵的能力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心里面做那极大的工作，以至于神的话语那个力量从我们生命里面冒出来，你第一冒出来的就是从你的嘴巴宣扬出来，你就嘴里咬定了，供应就嘴里咬定，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谁给我的这一个工作，我这样的祷告，我这样的寻求，神已经给我这一份工作，虽然看来人看来不可能，虽然我的体力不可能，但是我咬定神的应许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样一个工作，神迹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这个就是神借着我们与神那一个亲密的关系，过那个内在的生活，把我们自己栽种在这一个祷告城墙上面，来张扬耶稣基督的荣美，那耶稣基督的生命就灌注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活出的就像耶稣。哈利路亚，我听了非常的兴奋，我今天不是第一次听见，但是我今天听见这样的见证非常的兴奋。你有没有兴奋？你要不要有这样的见证？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所以当我们更多的来 看到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更多的明白耶稣基督神啊属性在他的身上，这个属性也是要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啊。我喜欢他最后讲的那一句，大家记得吗？神还要带我们怎么样进到更宽广之地啊。我相信他还不满足现在的状况。你有没有满足现在的状况？我不满足啊，我每天早晨起来我说我不满足昨天， forget yesterday， 我要忘记昨天，我努力，我要把握住今天，我要往前走来跟随耶稣基督，是不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下次啊、哦、下次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会来做生命的见证啊。啊，你事先啊跟我讲啊，或者跟 Amy 讲，那个哎，真的是我们就这样彼此的鼓励，来一起快跑跟随。好，我们进到今天的继续下去啊，今天的那个信息，那我们再看耶稣的荣美，今天是第三呐、啊，啊，今天是第三。那我们先来读一下，还是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呐、啊。虽然已经读了很多次，但是这个一件事啊，真的是太重要。这一件事温馨呐、啊，我们真的是人生当中有太多的事了、啊、，too many things， 太多的事要去照顾，要去思想，要去处理。但是，我们想想看，大卫王啊。King David， 他有多少的忙啊？我想象的时候，哇，他被敌人的追杀，甚至他做了以色列的王以后，哦，他是三军的统帅啊，那多少的忙，多少的事情要去处理。但是他说他只有一件事，哎，弟兄姊妹，这件事也是我们的事啊。好，他说，我们一起来，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这个圣经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四十天在祷告的城墙上面看耶稣基督的荣美，同时我们在祷告的城墙上面向我们的主，向我们的神祷告呼求，同时发生的圣经的根据。当我们愿意站在祷告城墙上面的时候，神的同在就降临在我们中间，神的全能就降临在我们中间，神的引导就降临在我们中间。但不只是这些，我们所求神你要给我们这一些，神你来祝福我，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这加州跟美国。神说你有没有看见，同时看见耶稣基督独生孩子我们的良人他的荣美。大卫找到了这个秘诀，以至于他可以发出这样的声音，他说一生一世啊，一生一世。大卫的时代、哦、可能70岁80岁，今天我们90岁100岁都不稀奇的，那一生一世就是每天每一个时刻就是在同的神的同在当中跟他有这样一个关系，这是神最喜悦的。来看耶稣基督，看耶稣基督，当我们进到这40天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7月2号大家都还记得哦，7月2号我可以跟你说，2018年7月2号，包括前面6月11号祷告城墙的开始，2018年7月2号是基督徒丰收教会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一个 milestone。什么叫重要的里程碑？就是那一个日子，那一个 moment， 那一个时刻，对于你跟我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说，在那一个 moment， 神将他的应许清楚地向我们来显现。神在那一天，我们读经的进度里面，以赛亚书33章17节，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成立之前，在祷告城墙今年我们才知道要建立之前，神已经安排7月2号那一天，神说你的眼 必见王的荣美。当我们愿意开始来瞻仰耶稣基督，那君王，那良人，那我们的新郎，他的荣美，他的美丽，他的 beauty 的时候，神怎么说？他给我们应许说必见，就是说这件事一定是发生在我们祷告成讲，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只是我们看见王的荣美，他说必见辽阔之地。这一个辽阔之地，就是神已经在创世纪为我们所应许的那个迦南之地，他是要基督的丰收教会，我们一起快跑来跟随耶稣，看到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我们被他所吸引，我们就快跑一起跟随他。要经过5778年那一个门，进到5779年，就是9月10号，犹太历5779年开始。这不是说犹太历，这是神的日子。神的日子就是给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神的家的。所以，从8月1号到9月9号，现在全球的教会，不只是基督徒丰收教会。全球的教会，华人的教会，其他主义的教会，从8月1号到9月9号，将进到一个40天，全球教会联合起来，一起祷告，一起进食，要拿起神所给我们的，在5778年所有的祝福，在最后这一段季节里面所有的祝福，带着神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要冲破5778年的那一个门，进到5779年那一个辽阔之地。所以神在7月2号已经将这一个应许给基督徒丰收教会，而且这个应许给全球的教会。就神就等着我们起来，就像神在雅各2章8节让心腹所看到，那参算夜里的耶稣已经来了，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来跟随他进到这辽阔之地。这辽阔之地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突破的，我们的软弱需要去征服的，我们的难处要在神的全能下面得到解决的。可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都没有在好好的读经祷告，神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说，你就是要开始好的读经祷告。可能没有参加小组的，神说起来来参加教会的小组。可能没有来参加主日学的，神说早点星期天起来来主日学，领受神的话语。可能我们敬拜赞美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心的，但是神说这一段特别的季节，神的圣灵要大大大的充满在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的心被打开，我们的敬拜跟神宝座有这样一个通天的连接，在这里有天窗，这个 heaven 要 open， 神的荣耀就大大的充满，是我们个人生命的突破，是基督的丰收教会一个属灵的突破，是全球教会的一个突破。所以这是8月1号到9月9号，所以神如此的恩待我们。你知道吗？当一个教会要进到40天祷告进食，简单不简单？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如果我们没有预备的话，我现在讲我们要40天进到这祷告进食的特别季节，我可能这个时候有些人就已经已经发抖了，可能赶快找个借口就要离开。你知道吗？神何等的恩待我们，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这40天之前就开始来建立我们教会，在这个祷告城墙，在看耶稣基督的荣美当中，让我们的心有这样的一个预备，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到这一个加速期。而这一个加速期不只是说我们在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加速期，而且进到最后这9月10号之前40天，5779年新年之前的40天，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加速又加速器。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兴奋的日子啊！我是每天都很兴奋啊！ 那个我星期晚上我们那个翔哥啊，你知道他多累吗？他每天都睡五个小时，对不对？啊、哦，上班也很累。星期晚上他来参加祷告会，我的情况也跟他差不多啊。啊、哦，我也差不多一天睡五个小时，最多六个小时啊。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我跟过去不一样。过去叫我睡五个小时，你知道 ，Amy 知道，我一天不睡到八个小时啊，白天就头晕了，不行了。但是，那站在祷告城墙上面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神那极大的恩膏就每天充满，神的能力就灌注在我里面，所以每天我精神都很好啊。哦 ，Amy 都常常嘱咐我、啊，哎，赶快上床睡觉啊，哦，可不啊，打个咳啊什么。哎，我精神都还蛮好的嘛，所以神要兴起我们每一个人，神要给我们过去我们所没有的。什么是你过去所没有的？这就是在5778年最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神已经为你预备。这是在我们就像公义一样说，我们就跨出去，把它拿起来，把它扛起来，跟随耶稣，就冲破那一个门，进到辽阔之地。5779年，所以从8月1号到9月9号这40天当中，这禁食的祷告是我们祷告城墙的一部分。祷告城墙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穿越在祷告城墙，我们有42位弟兄姊妹啊，家人在祷告城墙上面，我们祷告，同时又是禁食，那个禁食就是我们去对付我们自己放不下的啊，每天我不得不吃，我就选一天。我真的就不吃，是不是？我不再满足我的这一个叫什么大胃王，那个胃是胃口的胃啊，不是那个大这个大胃王，像大胃王的那一个一件事啊，充满在我里面，我的肚子不会饿了，因为我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可能你一餐两餐啊，凭着自己神给你的那一份。也可以进食，或者啊，我的身体情况，我真的是不吃不行啊！啊，但是我今天这个鱼跟肉可能就不吃了，我就吃蔬菜了，对不对？啊，像单一里那个蔬菜的进食，对不对？有各样的方法我们来进食，甚至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现在统计下来，每个人平均一天使用你的手机。是多少次你知道吗？你想想看有多少次平均使用你首次在一天里面是平均是150次啊，你看现在就有人在使用，对不对？哦，是150次之多啊，拿起你的手机滑一下看一下微卡或者怎么样。但是神说在这个40岁禁食祷告当中，你那一天里面可能你要定下哦，这一段时间这一小时甚至两小时三小时说I don't want to touch my iPhone. 我不要来触摸我的 iPhone. 我要来触摸神啊，是不是？这也是一个禁食啊。这一个禁食就是说，你所放不下的，你把它放下来嘛，可以吗？可以啊。哦，有些紧张，给大家旁边一个笑容，说我可以的。来，旁边笑一下，说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啊。哦，都可以的。是是，感谢赞美主。所以这40天就是加速又加速的期间。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在看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荣美不只是说我们知识上面的了解啊，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一个意思，那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实际的，那一个实际是什么？那一个实际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一个生命就是说这个生命是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都可以拿到的。耶稣基督他愿意被我们所占有，你知道吗？当心腹啊，两个人都在心腹的脸眼睛呢、啊？看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 ？My heart is raptured。你知道什么 rapt？ 就是 就他耶稣的心就被我们这样一个眼光给占据了，呼呼呼，他就被我们占据了。他说我有的都要给你们了，都要给心腹了啊。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看那个啊雅各第五章十到十六，我们现在来念一下啊，念一下，至少对这个内容熟悉，我们要继续下去啊。好，这个是一辈子的事啊，这不是说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说哦，看耶稣基督那么美哦，过了这事我们就停止了。这是大卫说 ：“One thing， 我要一生一世的事情。”好，来第五章第十节，大声呼吸来，大声的，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华旗，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起滴下墨药汁。他的双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月。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利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佳美，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我们一点祷告，是的，主，你就是我们的良人。主，你就是我们的朋友。主啊，你是何等的美丽，全然可爱。主，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中来做这样一个开启工作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让我们领受，让我们的心与你的心再一次的连接的时候，耶稣基督你的荣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就要得到转化，进入这一个突破的加速又加速的期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在耶稣基督 这一段里面，至少讲到耶稣荣美的十大的特征嘛，这个我只是在很快的 review 啊。第一，讲到耶稣的头啊，就讲到他是一个，他是至高无上的领导，他的领导力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相比的。他的头发讲到他的尾声 dedication， 然后他的眼睛讲到耶稣基督，他有无穷的知识跟智慧，他可以看到一切，他可以看透一切，他的眼睛就像的烈火，可以 penetrate 参透一切啊，炼金一切的。等啊，希望今天能够把头发跟眼睛啊这两个能够那个 cover 啊，看看怎么样哈、啊，好。然后他的两腮就表示耶稣基督那丰富的情感，他不是那一个，不是那一个哈、啊，整天就是那个很愤怒的啊，那个我们所认识的，好像小学的老师一样啊，但我的小学老师那个啊，或者就是那一个啊，那一个圣诞节的什么圣诞老公公啊，我们的耶稣啊，他是神的儿子，他充满丰富的情感，我们以后要分享。然后他的嘴唇滴下那个墨药汁啊。带着他复活为我们而死，充满了爱，他的话语里面充满神的爱。好，他的双手他做成神圣的工作，他的身体表示他那一个柔和，那一个同情，那个 compassion， 那一个 tenderness， 就是说我们所看到以后我们的心一定会被软化的，被他所触摸。好，他的三腿就行出神的计划，神的目的。然后他的容貌啊，叫他 countenance， 就像大卫所看到啊，主你的那个 countenance， 那一个荣光来照耀我啊，神的爱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分赐给我们他的爱，他的荣光啊。他的口代表他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当然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跟神建立那极亲密的那个关系，就像玛利亚啊，刚才在祷告，玛利亚坐在耶稣的面前啊。很多人误会玛利亚，你知道吗？玛利亚坐在耶稣的面前，那个时候耶稣是什么？耶稣进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面，然后耶稣坐下来说：“我有话要吩咐你们，要跟你们来谈心的。”马大就立刻坐在他的面前了。 是不是？哦，那这个烧那个饭就不重要了嘛，那个切西瓜以后再切嘛，对不对？先放在冰箱里面，是不是？哦，那盛饭就不一定说一定要打得很漂亮的 饭盒，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的饭盒都做得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当耶稣说我要跟你们说话的时候，玛利亚就选了那上好的，这个是就是诀窍啊，跟耶稣基督建立这样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啊，哦，就在神的话语里面。好，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荣美，我们就平时就宣告，就刚才所讲的那个依靠良人是什么，就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怎么样领受神的话，然后呢神的话就存记在我们心里面了，我们心里面每个人都有 memory， 都有 memory， 你不要说你的 iPhone 那个 memory 是那个是那个那个什么 16GB 64GB， 对不对？哦，64GB 蛮大，对不对？哦，可以很多 video， 但是我跟你说神给我们的那个心里的这个 memory 啊，是 unlimited， 只要我们愿意存记神的话，神的话一定放在我们里面，一定放在我们里面。所以鼓励你一定要来参加主日学，同一天星期天同一天，这要早起45分钟，是不是差不多？早起45分钟，早起45分钟，早一步来到圣殿，你可以听到更多神的话语，对神话语的不只是解释，对神话语让我们在我们里面得到开启，你就存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要使用神给我们的 memory 啊，不要我们带到以后就耶稣基督就说 unlimited memory how much have you used I only used 4GB、哦，太少了，我们要用的更多，更多的存记神的话，然后呢在嘴上宣告，咬定神的话就宣告神的真理，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向耶稣基督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宣告神的属性，将神的话语宣告出来，好，像耶稣基督来说，像仇敌，当仇敌要攻击我们，当仇敌要欺骗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神的话作为那武器，好，然后我们向我自己，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啊，有挫折的时候，哎，我不害怕啊，像见证一样，对不对？我就要来紧紧的来抓住神的应许啊，像他人哦，很多很多在软弱当中的人需要很多的鼓励了，我也需要鼓励啊。我星期五晚上啊，我们素贞哦就鼓励我啊，哦，我就心花怒放啊，有神的话来鼓励我，不是人所讲出来的，有圣经根基的，还翻出来有圣经章节，哇，那个鼓励就是说在真理上面的，你去鼓励他人，那一个人的生命被建造起来，那就是说你自己，你自己那生命的果子不再是留在我自己的小圈子里面，不只是留在我的家里面，我这个生命的果子已经可以去供应其他人了，是不是？哈利路亚，所以这四个方面我们都要的，都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要看他的头发，今天结束在这，那个头发在这里讲到，看到耶稣基督的头发，我们知道头发代表什么？头发代表一个专一，就是 dedication， 专一跟委身嘛。啊，当拿西尔人，圣经里面，他们奉献给耶稣，他们在一段时间里面，他们要专心的献给耶稣，寻求神，他们怎么样？他们的头发怎么样？他们头发不剪了，放下来。留得很长啊，而且他们的头发留得很长，还有另外两件事他们不做的是什么？他们不喝那浓酒跟清酒嘛，当然就葡萄酒所做出来，就葡萄做的嘛，那个时候就雅各里面所讲的，耶稣你的爱情比怎么样？ 比酒更美啊，这个世界的这个哇，电视里面的节目这么啊，太刺激了，我要去，但是说哎，这个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这接下来我们今天已经是后半部的看耶稣基督荣美二十天，然后有十天这个交集跟那个四十天禁食祷告。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下一个决心，下个决心什么决心呢？跟我一样的，我已经把我们家的电视已经那个 cable 已经 cut 掉了，你要不要？要把你家的电视的 cable cut 掉，power线拔下来。当然你家的电视power线，其实像张慧佳就很好啊，他啊有一个新的技术哦，所以可以那个你手机上面放那个敬拜的歌，哎，就在电视上面放出来啊，这个效果好啊，只做这一件事情。有没有人阿们？阿们，耶稣他的爱情比酒更美。还有一个，哪些人怎么样？他们不去触摸什么死人的，当然死人我们就看到都害怕，那表示什么？那些人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不要让任何的那些污染的东西再碰到我啦，我不要再跳到这个污染的坑里面啦，我今天跟这个世界是截然区别出来哦，那些可能世界上看为好的东西我今天已经不要去碰到了，让我们就像耶稣一样有一个专一，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头发代表他专一跟委身，所以在雅各第五章十一节后面半部，他说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中国人都不喜欢乌鸦嘛，是不是啊？听到乌鸦，乌鸦脏脏的或者怎么样，实际上不是这回事的。你要好好去研究乌鸦。我每天带我狗啊去那个工业走一圈的时候，我就有很多乌鸦，就哎乌鸦哎蛮可爱的。那乌鸦长得非常的黑，那个黑 是真的是发光的那一个黑啊，就是乌黑啊。乌黑代表什么？哎，多少人你头上没有白头发的、灰头发的，举一下手。有嘛？有几个年轻人啊？应该都哦有嘛？那 Monica 说哎没有白头发，这表示什么？那表示就是说他还在一个年轻的期里面，就是耶稣他的头发黑如乌鸦，就是他还在一个年轻，那一个年轻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一生的当中那个精力最旺盛的。我下次带一张我大学的时候的照片给你看，哇，我这个头发不只是说这个乌黑啊，那个头发还有波浪的，真的，我不是跟你头发一样有波浪的。实际上那个原来的意思啊，原来那个希伯来文意思，耶稣的头啊不只是黑，还有这个波浪的，那表示那个年轻的一个活力，就是说耶稣那个力量，耶稣那一个毅力，那一个力量，他那个毅力是要干什么？就是对神他有一个极对的委身，因为他愿意已经放弃了天上的那个宝座，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他跟他的天父有这样一个委身，说我是愿意的。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所讲到的那一个羔羊，当那个羊被人来剪毛的时候，他怎么样说不出声嘛？五十三章读到了没有？还没有，啊，应该读到。就是说他不出声的，他很心甘愿意，因为他已经委身给他的天父，天父就定义要将他押上，就是为了我们。所以耶稣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他跟天父祷告嘛？十七章是不是？啊，他跟天父祷告，他说：“天父啊。”哦，你要我跟这些门徒所说的话，你要我所做的事，我都已经怎么样成全了，他已经成全了，他就愿意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了，甚至死的时候说哎 forgive us 啊，就是原谅的一些定他的人啊，因为他有一个心，他要完成神在给他的这个救恩的计划，他对神有极对的这样一个委身 而且这个尾声是在一个极大的泥，就像这个乌黑的头发，一个厚密累垂这样一个能力当中，那个爱，他对天父的爱，对我们的爱，就像雅各第八章后面所讲到的，是什么呀？比死更坚强的。每个人都要经过死啊，是不能避免的。但是耶稣对我们的爱，委身，是对神的委身，对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绝对的专一的委身。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祷告，最后他知道这些门徒啊，等他上十字架被抓的时候都要逃离的嘛，对不对？都已经爬得要命逃离，但是他在跟天父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叫天父怎么样来看顾来保护这些人啊，我的门徒啦，是喜乐给他们，不要让撒旦来攻击他们啊，让他们是可以合一的。他在那里向神呼求，今天耶稣升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为我们代求。所以耶稣在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他讲到的吧，他跟天父说，我已将我的名已经指示给这些门徒了，而且我还要继续啊，继续来指示向他们开启，因为耶稣基督他说他我去了对你们有益处，他要将圣灵浇灌下来，让我们今天里面有圣灵，让我们今天当跟圣灵这样交通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神的旨意。耶稣在那里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这样极对的专一跟委身，你还有什么害怕吗？你还有什么害怕？没有啊，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啊，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他这里讲到，所以讲到说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对我们的委身，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可以得到怜恤，可以蒙恩惠，可以做随时的帮助。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最明白，最明白这一句话，你知道是谁吗？哦，就是刚才讲的大卫王，大卫啊，他就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我有一件事啊，他一生一世求问神啊，张扬他跟他好的关系，甚至他犯罪了，但是他不逃离啊，他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回到神的面前求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这好像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基督徒啊，这个好像一个权利，对不对？一个 privilege。 但是我跟你说，神今天使用他的儿女，就是你跟我，我们这一些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随时帮助的这一群，就是站在祷告的城墙上面，不只是为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教会，为这个国家，为那些世上的灵魂，为家里还没有得拯救的那些亲人来祷告的时候，神要做那极大的事情，神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都可以做的。你知道吗？大家有没有很关心看新闻啊？啊，当然我叫你去电视关掉了吧？你说啊，我没看电视新闻，但是一些新闻我们还是就是世界上面发生的大事，我们还是要知道嘛。最近在这个月初，在泰国的北边，一个重要的事情引起啊很多国际的关注嘛啊。那有一个学生的 football 啊。我不知道他们的 football 就是我们亚洲贴的还是这个丢的，不管怎么样，那个他们的足球队十二个学生在教练 coach 的带领下，他们就去野营啊，对不对？去那个野外，就去一个地下的 cave 山洞嘛，而且这个山洞不是小小的，这个山洞是哎在下面上下起伏啊，这样上下起伏的这个山洞，他们觉得啊里面玩得很高兴，但是忽然间开始暴雨，那个暴雨一下来的时候，因为它在地下，所以这个水就往地下跑嘛， 对不对？就往有洞穴的地方跑，所以就这样，暴雨这个水就往下面冲。你看这样有起伏的，所以在最下面的这个都是水啊，哦，水就热起来，所以他们当然就没办法离开出来这个地方嘛。出来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可以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他专一为神爱我们，他不只是爱我们这一些人已经认识他已经接受他为救主的神，爱世人，他爱每一个人，甚至还没有认识他呼求他名的，在泰国北边啊，一群就是那个宣教士在那里为了这些孩子为向神来呼求来祷告啊，国际上开始非常的关注这一件事情，也有很多教会起来为这件事来祷告求神是怜悯是恩典嘛。你知道神就怎么做这件事情，这些学生包括教练13个人在洞穴里面，你知道待了多久？待了多久？待了2个星期出不来呀、但是神差派从英国的潜水员，他们泰国的潜水员，以色列的技术、那些带刀者一起，然后将他们救出来。2个星期没有一个人死掉的，没有一个人死掉，所以在泰国的那些医生 都不能相信，过了已经2个星期在那个里面没有太阳没有吃没有什么、不死掉吗？没有一个死掉。你知道神怎么做？神怎么做？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地下他们在哪里呀、有一个技术，这些 潜水员啊，就是你潜水员进去也非常的危险嘛，你不知道到哪里有这山洞，所以他们有一根专门的一个绳子啊，就咻打过去，你潜水员就绑在这个绳子上面开始啊游嘛。但是你这个绳，你这个绳总有长短嘛，是不是？你要打到哪一个地方是终点，或者这个潜水员知道在中途哪一个地方哦，他要出来，哎，找一下，谁能够控制？再高的技术也没办法控制啊！以色列哇，真的聪明啊，提供那个 communication 那个复联那个、这个对讲，在这种很难艰难的那个环境里面都可以，哎，潜水员之间可以讲话。但是神是让我们蒙恩惠做随时帮助的神，那个绳子当打出去的时候，打到那个点的时候，那个长度的时候，当潜水员也不知道，最后到那个终点，绳没有了，不能再往前了，所以他就要起来呀，冒起来，结果冒起来一看的时候怎么样？12个年轻人跟教练在上面，下面都是水，这谁能做？只有我们的神可以做，他是专一为神，向着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要做事的。当神的百姓愿意来呼求，为这些灵魂来呼求的时候，神要做拯救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奇妙，这样的奇妙。而且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学生，没有人懂英文的，就一个人有叽叽巴巴英文，还可以 做那个翻译。因为他小时候去教会，有宣教士在教会，在那里学了一点英文。神就这样的预备啊！所以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的神是可以依靠的神。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所以你要问啊，我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啊？我怎么样求神的旨意啊？你知道尼徒生吗？伟大的人物尼徒生，他在早期的时候他也在寻求神的旨意啊，他像一位传道人啊，这就我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啊？ 常常跟他讲很简单呐、啊，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命令，你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必定明白神的旨意。当你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跨出去的时候，你看到前面那辽阔之地，你愿意起来照着神的命令、神的话语，你起来，你跨出去的时候，神的旨意一定向你显现的。不是我们在那里揣摩，揣摩了30天，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个期间里面要不要建立这个祷告的城墙，神已经差派重新差派一个女子来说，南加州要建立祷告的城墙，而且是众教会连接的祷告的城墙。如果我们在这里还在那里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们开启啊，我们这里人这么少，怎么样来建立这个祷告的城墙？可能我们要需要哦50天的时间，哦80天、3个月的时间，考虑成熟以后才来。但是神说，你照他的旨意，就照他的命令，照他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他就听见，他就要来成全，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照神的话语，这也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第三章，你去翻一下，应该是22节还是第三章里面就是讲到我们求什么，神要来应允。这个下面他讲什么？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所做的工必不徒然劳力啊、什么叫徒然劳力？不是白费工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在祷告，你今天在寻求，你花了时间，你花了精力、哦、来参与主日学，来参与小组，来参与星期晚上的祷告会，在教会的各个与施工，或者在我们肢体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你花了时间，你花了精力，但是神说这不会徒然劳碌。在以下书65章，当然这里是讲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啊，千禧年的时候我们那生活的光景。但是神将我们放在这个地上，神是给我们应许，我们要生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那千禧年的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就可以来领受，来活出来。所以我们在祷告寻求花上代价。他说我们必不突然劳碌，我们所生产的不只是我们的儿女，我们手上所做的这些工作就是生产的，不造灾害，因为我们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我们的后裔也要蒙耶和华的赐福，我们手上的工作都要蒙神的赐福。然后他说了，我们还没有求告啊，耶和华神就应许，正我们正说话的话，神就要来垂听。你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哎，在这里已经结婚的举下手，你跟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是不是江先生？你还没有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干什么，是不是？当你一说话的时候，他就说：“我就知道你要这样嘛。”这是什么？这是建立在一个关系当中。怎么样建立这一个关系？这一个关系就是两个人平时在一起有这样一个相互看来看去，啊、哦，相互看来看去，以至于我们就灭了一起二的一样的心思意念变成一样。所以我们祷告求告的就在神的旨意里面，他当然知道啊。所以这些祷告的范本都有神的话，都有神的话的根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如果我们已经很会祷告了，就很福利，但是我们还在学习祷告的话，就是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这些祷告的范本就把它宣告出来。神要栽培，神要兴起，神要使用祷告城墙上面每一个祷告的勇士。哈利路亚。好，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好， 所以啊，所以我们哎，今天要来结束我这个最后一点啊，请那个梅丽啊，啊，然后我们敬拜他也可以上来。好，当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他这样一个极对的委身、专一的委身，向着神，也向着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样一个荣美的时候，神的爱在吸引我们。当神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神喜悦看到我们对他是有一个回应的。那一个回应就像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跟天父那样的专一的委身，跟我们这一群人不可爱的世人这样专一的献上自己，那一个委身。在四世纪里面有一个故事，让我们知道四世纪的时代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活在质疑当中，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王，没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王，个人做自己的王。那个时代因为他们没有去看神的荣美，因为他们没有明白耶和华神对他们的那一个专一的爱，那一个委身的爱，他们活在自己的计划、质疑当中，但是他们却陷入敌人的欺压中。有20年的时间呐，以色列的百姓在亚述王的欺压下面，20年了，翻不了身了。你要去种地，他们把你的种子给挖掉；你要去做生意，走那条路，走在上面，他们被杀被抢，20年的时间。有一天他们终于明白过来，终于明白过来，有一位耶和华的神，他们摩西的神、亚伯拉罕的神，是给他们应许要在迦南之地立脚生根，得到那里所有一切的财富。但是他们却被仇敌欺压，他们开始呼求耶和华，就像今天的教会。为什么这样的软弱？我们没有明白神他对我们极对的爱、极对的委身。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做成的，他是列国的君王，所有一切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地上的权势都已经踩在他的脚下，他要跟叫我们跟他一起去的。我们只要有一个回应，说我们也愿意向你专一，向你委身。以色列四世的时候，神兴起了底波拉、巴拉，在那里呼召以色列的百姓说：起来了，我们可以征战的， 我们可以站在这个祷告的城墙上面，拿起那属灵的武器，穿上那属灵的军装，因为我们有一个专一委身爱我们为我们征战的耶和华神，他是我们军队的元帅。我们可以回到耶稣亚的这样一个荣耀的应许当中。有一件事，在四世纪五章爱节里面，他说道，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他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居然间在一天之中啊，那敌人的900辆战车啊，铁车啊，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天开了，那倾盆大雨，那暴雨降下来，将所有的战车，所有的敌军就淹没掉了。那西拉逃跑，那个将军呐、啊，敌人的，最后也被杀掉。神做了极大的事情，但是神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底波拉在那里唱歌赞美神的时候，他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那原来那一个意思哦，在那个英文的这一个翻译里面翻得太美了，原来的意思就是头发很长。因为有人，因为有以色列的军长，那些领袖底波拉、巴拉，还有其他的那些领袖，他们愿意放下他们的头发，就是说他们也愿意来专一的委身在耶和华神面前说，我这一次我要豁出去了。百姓也跟上，甘心一起来跟随，就是愿意来牺牲。当这个时候，他们所呼求的神，神的名就被高举啊，神就得到祝福，神就赐下那一个极大的能力啊，神的全能就降下来。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在这最后的21天，我们看耶稣基督荣美这一个加速期，然后有10天的 overlap 交集，进到40天全球教会的进士祷告，那一个加速又加速期的时候，神在那里说，圣灵在那里说，有没有人就像当年的底波拉、巴拉和那一些首领，神的百姓愿意放下他们的头发来跟随。这是一个专一，这是一个委身。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看到，他是看到我们那一个可爱的生命，那一个生命虽然是软弱的，虽然好像我们在这样讲，我们在这样唱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够上，但是神说我已经喜悦了。就像以色列的那个百姓，那些军长，当他们将头发放下的时候，那仇敌那个军队还没有被打败，但是神已经看到他们一个决心，看到他们愿意专一委身，愿意来跟随神，让神的那个领导力，让神的全能，让神的同在，让神的引导，让神的保护充满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就神就做成这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全然为你的时候，我们自己跟神有一个祷告，说神，我愿意放下我的头发。这一个头发代表我的生命，代表我那软弱的生命，但是我愿意交在你的手上。我就将我这一个好像很黑不美丽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上，但是我明白，因为 心腹已经明白，心腹就是你跟我，就是今天的教会已经明白，虽然我们是黑的，但是神却看我们为秀美的。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生命说啊，我这么软弱，哦，这么黑暗，哦，这么没有的生命交给你，你来带领，你来引导的时候，我将我所有的一切，我的世界，包括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我的服侍，我经济上的财物都交在主你的手上。这时我们向神说，我们是属于你的，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圣灵要充满在你的身上。 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我属于你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从前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你同行到天涯海角，无论悲喜，我心靠你，主我愿意活出你旨意，活出你应许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从前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走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 耶稣 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走前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爱你， 主我敬拜。 主我敬敬拜，主我敬拜你，主我敬拜， 我们敬拜， 主我敬拜你， 我们敬拜， 主我敬。 我敬拜， 主我敬拜。 有任何的难处，你拦阻我们来敬拜他，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阻挡我们爱神的心，没有任何的那一些围墙可以来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主，我们要来专心的爱你，我们要向你为圣， 敬拜你， 主，我敬拜， 主，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你， 耶稣， 主，我敬拜你，耶稣，我心想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昨天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昨天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昨天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 哦，全然为你，哦，全然为耶稣。是的，主，亲爱的耶稣，你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这是你生命的能力，这是那圣灵的大能，这是你向父神那专一的委身跟奉献，这是你向你的百姓的专一的委身牺牲和大爱。主，谢谢你，谢谢你有那圣灵极大的能力继续充满在基督的丰收教会，你所爱的儿女，你爱的心腹当中的时候，主，我们要站立，我们要站立在你所建立的祷告的城墙上面，来看见，来摸着主耶稣基督你的荣美，让你的荣美成为那极大的那一个生命转化的那一个能力，倾倒在我们微弱软弱的生命当中。主，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你，需要你每天来充满，需要你每天来向我们说话，每一天用你的爱深深地来吸引我们。主啊，让我们不再沉睡，不再软弱，不再做一个这是在安若我里面的基督徒。我们听见了， 你呼喊我们的声音，我们看见了你穿山越岭为我们而来。主，我们要有一个回应。主，我们愿意起来跟你说，主，我们也愿意向你来转移，向你来委身，来献上我们这一个软弱不配微小的生命。主，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继续来喂养我们，来充满我们，你带领我们冲破我们任何的困难的难处，冲破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障碍物。因为你是烈焰，因为你是祭血的神，你要来扫去，你要来除去，你要来拿走，你要来破除所有一切拦阻我们爱你的那些障碍物。在这一个特别的季节，在这一个加速的季节，在这一个突破的季节，在这一个加速又加速的季节里面，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这是我们跟你的祷告，向你的呼求。当我们献上对你这一个 dedication 的时候，主，你带我们往前走，因为你说你必让我们看见你的荣美，你必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应许的辽阔之地。我们看见你的荣美了，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你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走。你奔跑，主，我们也奔跑，你就带我们快快地进到这辽阔之地。在这21天继续来张扬你荣美的时候，在这最后5778年40天全球教会进士祷告的时刻，祝你的慈善爱主就紧紧地圈住我们，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丰收家人不能或者也不愿意搭上这一个已经启动的复兴的列车。因为当我们在这里向你唱，当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当我们在这里宣告说主我们是属于你的时候，主，这个我们就是基督徒丰收教会全体，是你的幸福，是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丰收家人。主，将我们紧紧的圈住，我们是在一起的。这一个转移，这一个尾声，是一个阶梯的转移，这一个是阶梯的尾声，这是你所喜悦的。主，我们愿意，愿意这样来献上，愿意这样来跟随。主，我们谢谢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丰收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丰收大家庭的家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